次次唱那夸张，其实已恨人。每次我看见舞台会连血管都扩张，各个大音唱要分享来八阵前唱，节拍太紧加越血迷沸腾，丰富性最狠一首过瘾的喇叭，黑线剑指及吉他，一套古今配诗已经出过阵前吧，听我妈现在三热门外我放声吧，演唱会等于演唱现场及几多废话。惊险坐飞钱，难道是善见？你要看哪个会在舞台过胆采讲先？可知我偏偏爱经典，难负我遇见，我有责任那是继续唱扬歌声行遍天。一首过瘾的喇叭，黑线电子夹吉他，一套古今配诗已经足够震前吧。听到吗？现在杀热门为我放声吧，演唱会等于演唱现场，不必多废话。气氛高激昂吗？随便叫，随便跳，这一晚可以尽情吧。哎呀吧！ 千金你都可看清楚，名义对流歌。哎，大风， 真热闹。Hello， 听到吗？ 我刚开，刚开，对，听到，听到。 Wow， 这是我们的热场曲。 我一进来，哇，这么热闹！ 对，我们再等一会儿啊，看， 嗯， 应该快到了。 好， 嗯，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大家。 嗯，这是大风，嗯，这是我， 对，我是大风，这是卡修卡道长。 哎，为什么我这边连麦没有提示？等一下，我要把那个微信登上，反正我手机。切不过来，好，8:32 啊，对，到点了， 到点了，我们看一下那边第一组的嘉宾，要不我们就应该快到了吧，第一组的嘉宾。等一下，我这个微信有点卡，还在开。嘴巴次次唱那夸张，其实已恨人。每次我看见舞台会连血管都扩张，各个大音唱要分享。你知道我今天回来好惨吗？我下高速下错口了。 我你，然后你绕了很远吗？ 对啊，多绕了一个小时，人都蠢了。 我看啊。我没事，我不烧水了，行了，就这么瞎喝吧。我本来说先烧个水，太吵了。 好，他们来了，行， 来了， 就正式开始了。嗯， 行。 好，来，我放一下我们的。 今天辛苦砍道长了，我这边放伴奏会串音。 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 晚上好， 对，来到我们数罪并罚广播剧完结 FT 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卡修。 大家好，我是另一位主持人，我叫风云之。 是的，我们也是数罪并罚的这个主意啊。 对，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部完结剧 FT 的主角，就是我们的数罪并罚这本小说呢，是由寥寥原著，也是他罪恶系列文当中的第一部。这本小说呢，也是集刑侦、警匪、黑帮、狗血，还有护工、虐身、虐心为一体的作品。从我们的策划菲欧娜联系作者要到授权，然后到咱们的全四期广播剧的完结啊，一共用时了是21个月，一年多的时间 啊。 对对对，谢谢作者的授权，还有我们全剧组所有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对，今天我们来到我们 FT 现场呢，还有这个我们数罪并罚广播剧的 制作组、歌曲组、配音组的朋友们。那接下来每个板块都会有相应的介绍，一会儿我们来一个一个介绍，然后并且他们会上麦跟大家一起互动问答，回答一些问题。除了大家听众的问题，今天还有特别精彩的一个环节，就是现场啪戏以及剧组中参与配音的唱见演唱的环节。我们还有大家喜闻乐见的什么呢？什么抽奖、五轮抽奖。 哎， 对，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板块就是要从歌曲组开始。 是的，那么咱们的歌曲组啊，也是我们的主题曲《执迷不悟》呢，这部剧的主题曲呢是由洪晨老师作编曲，点点作词，和阿姆罗演唱的。那么今天呢，这三位朋友也都来到了现场，我们就首先有请歌曲组的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麦上啊。 好，来来来， 好，来，我来点。 有上来了吗？ 有上来了。好的，各位老师，晚上好。 老师们晚上好。 晚上好，晚上好， 哎，晚上好 。 Hello, 我们先介绍洪晨老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原创音乐人，代表作有梁坚燕、小秋、月明、凉风有信，还有很多很多，也跟我们的剧策有很多次的原创歌曲的合作，包括这次《数罪并罚》的主题曲《执迷不悟》，以及像《白雪如织》啊、《烟火人间》等等等等。 是的，另外呢，我们这首《执迷不悟》主题曲的演唱的老师阿姆罗老师呢，同样也是大家非常熟知、很资深的一位唱见，并且是一位 CV， 来自绝艺同仁广播剧团。他的代表作呢有《自挂东南枝》《漩涡》等等。当然了，跟咱们的剧策也有很多多次的这个合作，包括《漂洋过海来看你》，还有《快意人间》啊。那也请阿姆罗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晚上好。还听得到吗？ 听得到。 okay, 好的。 对，还有我们今天的那个词作点点同学，然后为很多的广播剧写过 ED 和同人词曲，包括撒野、AWM 等等，也是一位特别资深的、文笔特别好的原创词作人。Hello, 点点，还有刚才的洪晨老师。 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 Hello, 你们好，我是洪晨。 好 ，Hello。 那再次感谢三位的到来啊！ 欢迎大家。那我们现在收集了一些那个听众关于主题曲的一些提问，接下来呢，请几位老师现场作答。今天第一位这个问题啊，是来自听众洛洛不是。昏昏这个名字，因为那个是多音，是容易弄混的两个字，一个是牛，一个是车，那个字里面落落不是昏昏提问。完结撒花，就爱这种狗血又带感的剧情，了了大大的文满足了本狗血年下爱好者的全部喜好。除了剧本身节奏很强以外， ED 也有特别也是特别的贴切剧情的气氛。那 A 大的声音是特别偏温柔的，但同时力量感又非常足，整体效果就很 amazing。 就想问 A 大是如何驾驭这种曲风的这种歌曲的。有请阿姆罗老师回答一下。 好的，这个问题感觉是为了夸剧，为了夸这个其他那些，然后顺带问了我一个问题。 最后的呈现是你。 对，最后扣题。 我来总结一下啊。所以这首歌，我觉得我当时接到这首歌的时候是那个因为我跟那个策划 Fiona 是很早以前就是朋友，然后他拿到这首歌 demo 之后，他第一时间找到我说，有没有兴趣唱一首原创歌，是我这边拿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我说好啊，拿了一听之后，我说，然后我在应该是在半个小时还一个小时之内，我就给了他一个 demo， 我说这首歌我一定要唱。 哇哇哦， 对，我很喜欢这首歌，作词也好，作曲也好，我都非常喜欢，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表现出了我认识中的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 哇哦，一个小时就能唱出来，这是我们遥不可及的能力。 我们都是菜狗。 是，对，谢谢 A 大啊，这首歌确实， 谢谢 A 大， 很多这个广播剧的主题曲都是可以说是 点睛之笔啊，锦上添花，谢谢 Ada 演绎出了这么棒的主题曲啊。 对对对。 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问题吧，是来自我们的 Tess 小黑啊，也是我们的剧组成员梁毅老师。他其实自己平时也做了很多剧啊，包括一些这个歌的一些策划，嗯，包括他自己也就会演唱什么的。我觉得他可能更专业了。他想提问的是我们的点点还有红尘老师，两位老师写词在写曲啊，所以这个时候都是需要灵感的。那么我们的曲作和词作，两位老师平时都是如何来寻找这样的灵感的呢？那我们就先引请我们的这个曲作老师和红尘老师来回答吧。 哦 ，Hello， 听得见吗？ 嗯，听得见。 灵感的话，我想想啊，一般情况下的话，会去听一些类似风格或者情绪的，谈一些类似情绪的，就是有客户需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风格、情绪啊，我就会谈一些相关情绪的和弦啊，然后沉醉在里面的那个和弦的氛围里面，然后灵感呢就会自然的出来吧。 哦， 哎呀，哇！ 有时候呢，就会怎么都想不到的话，时候就会看一些相关的电影啊之类的吧。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相对放松一点吧，就平时啊，干什么的时候都能够进行作曲的一种方式，就是根据我当下的心情啊，或者我想写一首怎样的歌啊，就随便哼一点旋律啊出来，这样然后自己再去配一点和弦啊，然后就这样出来的。 嗯，灵感都是发乎于心的，就可能某时某刻某景看到了一个东西， 灵感 突然一下心里就有了。 灵感来源的其实挺多的。 嗯 啊，挺多方面的，这比较难讲的。每首歌它的灵感来源可能不一样。 但是大部分好像都是来源于自己的 作曲方式， 情感 可能都不一样。 对对 对， 尤其是旋律，像这种比较音乐专业的东西，入行门槛也比较高，这个灵感的门槛也比较高。 看什么状态吧。 对对对。 比如说我在一种工作的状态的时候，就比较严肃一点，就会弹。就是边弹边想一些，就弹那种情绪啊，哼一下那种情绪的旋律出来，就自然而然就会蹦出来了。 好，谢谢。 平时我自己写歌就不一样了，我自己写歌就是比较放松的时候就不一样 了，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 对，随时随地，我可能走在马路上，我可能就哼一些旋律，我自己就写出来了。 所以就自然而生的和这个命题作文可能就会有两种感觉啊。 对对对，其实方式还挺多的，灵感的方式。 做音乐好自由哦，听起来。 但是也很难呢。 对， 好像每个创作性的工作都是真的很讲究天赋和这个后期的努力啊。 对，就听一听觉得特别过瘾。 有时候还挺烧脑的，你说没有灵感，真的可能一两个月都写不出来。有灵感的时候可能几分钟就出来了。 好，谢谢红尘老师。好，那么说完了这个曲作，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词作啊。点点老师对于这首歌在写歌的时候，写歌词的时候，包括平时自己写歌词的时候，这些灵感的寻找有没有一些小技巧或者是经验分享呢？ 就是我觉得首先是阅读能积累自己的词汇量，拓宽自己的创作思路，激发对事物和问题更为感性的思考。因为作词它主要最打动人的地方并不是那些特别优美特别华丽的词藻，而是能让你真正产生共鸣的东西。然后其次就是生活感受。就是我是写东西的，我说话可能有一点文绉绉吧， 没关系。 没有很好。 就是正如王国维老师在《人间词话》中评价纳兰性德的优秀词作，他说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入文字往往才是最动人的。 而且就是我平时一般脑海里有什么灵光一现的东西，我会马上把它写下来，哪怕它就是是不成体系的，哪怕只有一两句话，我也会把它记下来。 嗯、对、 嗯，然后， 那您继续，您说。 我会选择在情绪比较饱满的时候进行创作，我感觉应该挺多那个文艺类工作者都挺有共鸣的，就是一到深夜的时候就灵感爆棚了，白天就感觉丧失了灵魂。 我刚想问，是不是我们点点老师经常会在大晚上挑灯夜读来开始写东西？ 对， 奋笔疾书。 对对，但是对，还是要注意身体，我就经常熬夜还是不太好啊。而且我经常也看过一些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曲作啊、词作的采访，他们都说，尤其是写歌词的老师，可能随身都会有一个小本子，这种小便签本，就想到一两句话就会写下来，对吗？ 对，是这样的。 嗯， 然后现在就是现在比较方便嘛，大家都有手机，然后平时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它不一定是非常文学性的东西，你有什么心情也可以记下来，也可以提高你的表达能力。然后就像我的话，我就是经常写广播剧 OST 嘛，所以就是要写的话，我会先多次通读一下原著。我会经常在歌词中设计一些体现原著情节的细节。然后这里要感谢一下，就是剧组这首《执迷不悟》，我要感谢一下洪尘老师，其实我也是听着他的曲子长大的。 长大的。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对，然后这个歌，这首歌是先曲后词，我先拿到的曲子，然后作曲和编曲都会奠定一些感情基础，我觉得非常好，感谢洪尘老师给我提供的灵感。 对， 然后就您先说。 您没事没事，您继续。 就是作词作曲之间需要磨合嘛，就是灵感有的时候也是碰撞出来的，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冥思苦想，是这样。 哦，是我刚刚想说，一部好的作品真的就是曲和词真的都离不开，真的就是相辅相成，能够更加的一加一大于二啊。 对，是这样。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是灵感来的最快的，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学习的一种灵感来临的方式。 秘籍吗你的？ 但是虽然很多人不说，但是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秘籍。 就是 deadline。就是可能前面很长时间都想不出来，然后 deadline 逼近，灵感爆棚。然后就感谢娜娜没有放弃我。对，是这样。然后没有了。 好的，谢谢丁丁老师。这个灵感和一些这个写词作的分享真的很朴实。 对，还是认真分享自己每天会记录一些什么小很喜欢的句子呀，我觉得这种生活习惯特别好，对于一个词作者来说。 对， 然后 再看第三个问题吧。 对，第三个问题是来自听众野渡关山的啊，然后是涉及到三位老师都有提问，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主题曲，音乐是高度抽象的艺术啊。他说自己作为一个绝对的外行，在这里说几句话，想有一些问题。执迷不悟非常有感染力。个人很喜欢这首原创作品，音乐组各位都用了心了，感谢。除了作为主题曲在片尾的作用，主旋律在剧情里出现时，对于相关的段落都有恰到好处的情绪堆叠。那就想问问点点老师和洪尘老师，知道这首歌先有曲后有词，那在具体的整合过程当中是做，就是作曲会做微调呢，还是作词的微调比较多呢？ 还有点点和洪尘老师， 对，我们一点点来问。 喂喂喂， 哎，能听到。 哦，这首歌是谢友的曲，然后填的词吧？其实我们两个作词和作曲都是独立完成的吧？就是我没有参与过作词方面的修改什么的，但是我自己作曲过，我改过一次旋律，第一次旋律的通过了之后呢，后来我小改了一下， 嗯， 但是后来双啦他觉得还是第一版好，就用回了第一版。 哦，那 这是唯一修改过的地方了，编曲上基本上是一次就过了吧。 哇哦， 那方面我就不了解， 作词方面 这个 对， 这个 作词方面我没有，就是匹配微调 监制方面清楚一点，作词我没有参与。 哦，好， 作词交给点点了。 对，点点老师在作词方面有根据这个，比如曲子去做一些更微调吗，或者是怎么样调整？ 嗯，对，确实是作词的调整多一些，就是收到娜娜的邀请的时候，听到歌曲 demo 我很惊喜，就是很快被歌曲的节奏感染了。其实我一方面是阅读原著，另一方面是跟随着红尘老师的曲子的思路去写的词。 因为从小听到大的。 对， 哎呀，套路连 年，不好意思了，太年轻了。嗯，就是他的这个编曲也是有一个情绪上的递进，非常的具有感染力。 嗯、 然后，包括大家听过剧、看过剧本，就是都会感受到他的剧整个的画风是比较压抑的，所以我们在歌曲的处理上也是比较的压抑，但是又有彼此在黑暗中挣扎，一点一点救赎的那种感觉。然后就非常感谢娜娜，就是在我第一遍完成了初稿以后，娜娜认真的帮我反思，包括其实还有几个小细节是最后的定稿用的是娜娜批注她自己修改的。就是这样。 哦，感觉我们的这个环节就是制作环节都很互相很帮助或者是理解，然后一起完成了一个大家都比较理想的一个作品。 嗯，是的，我觉得好的作品可能就是这样互相磨合、互相理解，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完成，才有最好 的 呈现。 是的，然后这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可能红尘老师或者是我们娜娜可能会更清楚这个为什么这么设置哈，就是说还是野渡关山的问题。那执迷不悟不算是很长，但是是很浓墨重彩的一首歌，与常见的副歌还会加再多的一段，就是副歌再多一段比较相比较的话，目前的处理是很简练的处理，那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真是，副歌多加一段是不是指那个有一个过渡的桥段？其实加不加也很常见吧，一般只要有主歌有副歌就符合一般流行歌的结构标准了。加不加桥段看个人喜好吧，或者 对 甲方，或者甲方有没有这个要求？ 甲方来， 甲方来一个要求，可能加一段哦，情绪还要再递进一下，可能就加一段进去。 对，我看，菲菲说不想太长， 歌就符合一点结构标准了，就是疏于一点来讲，就是 A B A B， 有 A 和 B， 一般就满足了结构标准 啊，就结构已经完整了， 加不加随缘了。C 就是一般表示这个桥段吧，过渡的桥段吧，有一种 以上这段专业到我听不懂。 对，然后总而言之就是甲方，你看菲菲说甲方很满意，就这样吧。 啊，对，甲方满意就可以了。 是。 那好的，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阿姆罗老师唱得很完美，声音气质和曲风跟这部剧的风格融为了一体，那请阿姆罗老师一定要多唱，如果能再配点剧，就让乐迷剧迷们都欢呼了。 是的， 这是个问题吗？ 在这部戏里边也有配音哦。 这是个请求。 我只能说，我只能说我尽量吧，嗯、我配不好，我其实配不好。我在剧里面他找我配爸爸，好像是 对 配爸爸，对，然后只配了两个字，还使尽了我浑身解数配了两个字。 我跟你讲。就我做我们配音演员来说，词越少越难表达，真的。 来了来了，他来了。 是，好的，感谢三位老师的 这个解答，感谢三 位老师解答，对对对，相信所有的朋友听过他们的回答之后，对这首主题曲的创作，包括整个的过程和最后这个成品的呈现呢，会有更深的理解了啊。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阿姆罗老师来为大家演唱《数罪并罚》的这首主题曲，有请。 好的好的， 好，准备好了吗？ 我开一下混响。 嗯，好，我们的设备还在调试吗？ 哎，稍等哦，等一下等一下哦。 嗯， 你们没有听到音乐吗？ 混响有了。音乐还 有， 对， 混响没有音乐。 对，有混响了，你说话有混响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已经放到，我已经准备要唱了，然后你们说不是， 还好说了，不然就是一段清唱，体现唱功的时候到了，音乐还没有，你看一下是不是那个伴奏的那个声道没有调好？ 我已经开到最响了，上次之前调试的那次，声调试那次没有变化。哎，我刚刚这样的时候，你们说话是有回声的吗？ 没有 没 有回 声，现在没，哎，有有 啊，有了有了， 现在有， 好，您 可以放 了，放了应该 ，OK OK，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重新来一下。现在是有的吗？ 没问题，没问题。 OK， 好，谢谢。藏冲突迷茫，罪恶自尝，不堪的过往，任凭长坠落疯狂，再度假象甘如一汤。如一只一眼风间只剩较量，黑暗就全变之光，烟火宿命支离溃散，扎不安处催生刺痛有共犯，自负顿心暗夜破渐渐迷人却危险。不好意思，我还是有点听不到伴奏。像那座名为数罪疗伤，渡我避风港，撕扯下凌寻伪装，信念生长，爱与滚烫。问我麻木被裂脱血，灵魂战斗心转，靠近时空边缘，行刀剑逼近终点，共我沉沦深陷，逃离迷雾荆棘深渊，审判荒谬真理，心生间纵容痛瓦解。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那个一开始好像我的麦声音轻了点。 我没有、啊、很好听，没有任何影响，很好听。 谢谢谢谢 谢谢阿姆罗， 谢谢阿姆罗老师 带来的这么好听的主题曲哈。 对， 大家如果想回味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播放平台继续去搜索一下《数罪并罚》，执迷不悟。 对， 再打一打歌。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一环节的这个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了啊。那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轮要给大家送出的奖品啊，有什么东西了？ 嗯， 那就是我们数罪并罚第二期海报的原图鼠标垫啊。那么这一轮呢，也请我们的阿姆罗老师来给大家抽奖啊。老师说出关键词，大家在公屏上打出关键词，然后我们再截图啊，选出这个截图从下往上数倒数第二位的完整 ID， 就是我们的获奖人了。 对， 好的，那个要定义关键词是不是？关键词就这个主题曲的歌名吧，执迷执迷不悟。 好的，大家准备一下啊。 对 对， 然后截图是以我的口令为准是吗？ 是的， 是的。 那大家赶紧打起来，我执迷不悟啊！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这四个字啊。然后那个，那我就开始了是吗？ 对，可以准备开始。 好的， 您随时三二一就可以了。停，三二一停。 嗯，好好，开始，三二一停。 好的。稍等啊，我们的 稍等，我们看我们策划截到的是哪一位啊？看一下， 稍等， 好， 哦， 看看啊，倒数第二个。芥末热啊，这位朋友，他的 ID 完整 ID 是叫做芥末热， 对， 然后 芥末热， 克拉的这个等级是20级啊，以防有重名的，嗯，好，我们这位朋友，恭喜恭喜 恭 喜 你， 啊，那也请把这个你的相关的邮寄信息啊，及时的私信给我们的巨策菲欧娜啊。嗯， 是的，是的， 会到我们的麦上，你可以找到他的这个 ID， 然后私信发给他啊。谢谢， 谢谢、嗯，也很感谢今天我们歌曲组的嘉宾的到来，期待有更多的合作，包括跟这个菲菲、菲奥娜策划，还有我们所有配音演员工作组，我们有更多的合作，感谢大家。嗯、 是的，感谢我们配音组的各位老师，谢谢 A 大、啊，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A 大。 那我们就先把 Ada 抱下麦，我们来有请这一轮的嘉宾。我们这一轮要有请到的是数罪并罚广播剧的制作组小伙伴啦，啊， 是的， 策导菲欧娜，还有 欢迎 导演风影之， 哦，欢迎， 以及我们的原著聊聊。 聊聊，你现在问我怎么连，我很汗哎。我们上次不是试过的吗？你点那个连麦呀、啊。你是手机登录的吧？听得到吗？大家 聊聊聊聊聊聊，大家点一下右下角有一个话筒，有一个话筒，就是那个话筒的图标。你知道聊聊好一向都这么萌的感觉。 我觉得我今天上来主要是为了控制他不要把这个直播间炸了。hold 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好，哎呀，他出现了， 来了， 连上了吗？ 连上了。 Hello，Hello，Hello，Hello。 哎，你今天声音清楚多了， 是吧？哎， 嗯， 清楚很好啊。 欢迎欢迎啊！当然，同时还有我们剧组其他的小伙伴啊，包括我们的监制文刀以及后期林心露、画师淡雪体验啊，三位老师也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但是呢，几位是比较忠于幕后工作的朋友，比较内敛，今天就不在麦上和大家一起互动了、啊，会在公屏和大家一起来畅聊啊。 对、 那么同样啊，在我们这一轮呢，也是有请到一些听众啊，这个。之前啊，我们这个采访了一些提问啊，来请剧组现场解答。我们首先来看到卡 米的提问啊，他要向我们的作者聊聊啊，来问到你的《数罪并罚》这本小说的灵感是来源于什么？目前有一些新作品在开坑吗？ 谢谢提问。哎，是这样，《数罪并罚》这个名字呢，当时我是有一个朋友，他是读法学院的，他书上有这么个词儿，我呢就看到了，觉得挺好的，就拿来用了。然后这个朋友呢，他平时呢就不怎么好好说话，就是经常 不怎么好好说话， 对，经常怼我呀啥的。所以说呢，我一跟他聊天呢，我就经常被他气得胃疼，啊， 那你就觉得他有罪？ 哎，正面对线呢，我就打不过他，啊，聊不过他，所以我就另想办法，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灵感呢，就总结起来，就是说是，可以说是积怨同仇啊，积着积着就成了雷击秋了。 哦，那 对， 所以你在写作的时候，就把平时对他的情愫积怨成仇，然后把他都带入到了雷击秋这个角色里，是吗？ 是，把他的恨都写到了里面。哎，然后齐轩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呢，我是有一个想当警察的这个梦想，然后就是看那些电影啊啥的哈，就是感觉自己呢能去当个卧底啊，破案啊，是吧？这样 当个侦探。 哎，对，所以说就是带着这样的去写的。新长篇呢，我现在偶尔有些想法，但是现在没有想好。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环境，也不是说你写了就可以发了嘛。回答完毕。 啊，但是我透露一点啊，关于新作品，我们今天在这个访谈的现场就会有一小段，是为我们的访谈特别写的一个小番外。 对。 好，谢谢梁老大大啊。 对，谢谢。然后我这边还有其实还有个问题。我这边有一位听众叫绿伟的提问，说请问聊聊老师，几位角色原型有参考人物吗？那刚才已经聊过这个问题了，是有参考人物的，但是我们刚才只聊了齐轩和雷击秋哈，如果有可以愿意分享一下齐轩、雷击秋、严欢和陨落尘各自的参考人物是谁吗？然后说，有一个表白说，您笔下的每一对啊，无论是生活上、情感上，都是势均力敌的一对套路和一对套路，攻击性也很强，看了非常具有现实感和娱乐性。谢谢您的妙笔生花，他们中间感情上的各种套路对方。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除了齐轩和雷击秋，严欢和陨落尘还有这个原型吗？就是 对对对，是的， 现实当中的。 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没有说完全依照一个人去写，大概呢，就是说把就是一些比较这个突出性格挑出来写的夸张一点，这样呢剧情就简单狗血啊，尽量有意思，就是我没有说太多去考虑现实因素 啊，所以 说对。如果说是要参考的，那就是身边有这么个，可以说有一个，我身边有这么一群朋友啊，就是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属于很喜欢打游戏啊，然后就差不多就是2002年、2000年的时候，就是刚兴起网游的时候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知道，就是玩什么 CS 啊、传奇这样的， 有。 是吧？ 对， 我们那时候，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刚玩的时候呢，也是有一群人开那个语音 开黑嘛， 打那个，对，开黑的 YY 啊什么的，联众啊什么的啊，就是开黑。然后那帮朋友呢，说话哈，就是那个，就是男生你也知道哈，就是属于真的是流氓见了胸，流氓见了你的 称兄道弟，都是在称兄道弟， 对，都是那种。所以说呢，其实我感觉我自己是个，我本来是个挺好的， 就这么被给带来了 啊，被带的比较豪放了是吧？ 哎，对，所以说也是劝下现在的小朋友哈，交友一定要慎重， 交友慎重。 对， 朋友挺了酷的， 多交几个流氓打不过的朋友，就可以走门了。 好有趣 啊！谢谢雷老， 果然 是这个粉丝眼中的北美亚洲最公英。好，我们继续来看看下一个提问啊。下一个提问是来自奈奈胡了的问题啊，他是想问到我们的画作老师啊，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的封面，广播剧的封面是如何来确定每一期封面的？因为我们这个广播剧，总共四期，每一期的封面也是非常的精美啊，可以说真的像小时候看的那种插画图一样，你知道吗？每一张都设计的特别好，尤其是对于第三期的封面，这位听众呢表达了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个封面的思路又是怎么想出来的？因为我们的画师没有上麦啊，他特地把那个相关的回答已经交给了我们的剧策菲欧娜，由菲欧娜来代替淡雪来谈一谈这些体验。 嗯，好的好的，那个我们这个数字并发的海报其实一共有六张，包括预告和 FT， 然后四期我都非常非常满意啊。然后我先谢谢 Nightings 的提问，我把淡雪的回答先帮您朗读一遍。淡雪说，感谢奈奈小朋友的喜欢。说到创作思路，主要还是根据第三期的内容吧。第三期的场景比较多，所以想用能够贯彻主题又带一点魔幻色彩的形式来表现。这期封面的主题呢，概括就是光与暗。奇雅是奇轩灵魂的枷锁，是他梦魇的根源，他的一生都将背负这份罪恶感，也许在奇轩的潜意识里，去到奇雅身边才是解脱，那便是天堂。所以图在左上是少年奇雅的手臂，是虚幻的，而现实是灰暗的。做卧底与犯罪分子周旋，让奇轩总是身处险境，步步为营。而雷击秋是灰暗生活中的异类，虽然表面上对他冷漠，甚至还对他嘲讽侮辱，但但却总在危机时刻拯救他，保护他，用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给予他人间的温暖。右下方的雷击秋才是真实，才是现实的。淡雪他说，他觉得哥哥奇雅终究是爱奇轩的，所以少年的手并不是要带走奇轩，而是天堂而来，爱抚奇轩的脸庞。这个是淡雪对你这个问题的解答。 然后他特别还一个括弧，更想问一下怎么中咱们的全套原色画纸，原画色纸。 原画色纸的话呢，今天 FT 的现场最后两轮我们会现场来抽出的，也祝大家好运。 嗯，好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守候到最后啊，就有机会中这个全套的原画色纸。 好的。 对对，然后刚才我们聊了一下这个画作，接下来听一个听众所念皆星辰的提问。那请问娜姐和卡老师，在第一期33:22这段来齐宣唱的笑红尘是谁的想法呢？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这里微醺带点笑意的唱，卡老师是不是唱的游刃有余了？那最后感谢作者大大和各位老师辛苦了，这句真的值了。33:22， 这个问题我回答吧。因为我记得反正就是录这个剧的时候，应该反正是前后这段时间吧，这首歌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经常听，第二个呢可能直播的时候大家老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菲欧娜也刚好也做了这首歌，所以那段时间就脑子里老是这个旋律，这是第一个问，就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那段场景的那个故事嘛，刚好就是带一点点就是醉意的感觉，我就想， 对， 哎，这个笑红尘当时第一次听也是林青霞老师在那东方不败那个电影里面，就是喝了酒啊，在那有点一边弹一边唱，这种微醺的感觉很有画面感，所以我就想，哎，那就用这个吧。第三个就是，其实我是刚刚听完聊聊大大，就是说完之后才发现有这个共鸣感的，就是他也是一个可能跟我们80后90后年纪差不多大的人，所以也很喜欢怀旧， 估计齐轩这个以他为原型写的角色应该也会很喜欢这种八零九零后的这些经典老歌。怀旧经典老歌。 然后我正好可以补充一点啊，那个谢谢索念接星辰的提问。然后其实这个歌它出现的场景是第一期，这段戏描述的是雷继秋在被审问的时候问齐轩是不是喜欢男人，然后穿插了齐轩学生时代的一段回忆，是在一个宿醉的夜晚，齐轩和陨落尘勾肩搭背回宿舍路上，然后齐轩喝多了之后哼的歌，当时陨落尘借机吻了他，然后故事也用这段回忆暗示了齐轩的取向嘛。然后正好因为是大旭时代的戏，他们两个合作过这首《笑红尘》，所以我觉得放在这里也特别的合适。而且卡秀就是众所周知他是录醉酒的专业户，那种什么微醺啊笑意啊录的得心应手啊，效果还是挺好的。 哎别别别，我不会喝酒。 但是录出来真的很像。 好的好的啊，那么我们再看看下一个问题。好啊，我们继续啊。 好好， 来自绿伟，他说呢，想问一问聊聊老师啊，就齐轩、雷继秋还有严欢、陨落尘、陈琳与展翼，每一个人的儿时呢都是经历了一些不同程度或者是事件的伤害，也可以说他们都曾经是受害者，所以也造就了成年之后对于人性的某一个观念看法特别执着。比如说雷继秋认为爱他，所以就会把危险引到另一个方向，离他所爱之人越远越好。另外几位也都有类似的执着，那这些是作者想传达的人性弱点啊，还是说作者本身观察到了人性盲点，想希望借由不同的角色来说出来呢？ 这个题有点难啊，问的 比较哲学。 对，问的小伙伴放学别走啊。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写的时候呢，没有刻意去想这个人要怎么样，想表达点什么。人生经历一些事儿，好事儿坏事儿很难定论，伤害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嗯， 我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说过一段话啊，就是说大体意思呢是不要去规劝任何人的人生。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性格里的弱点，但是他愿意那么活，就代表愿意承担那个性格所带来的后果。雷继秋是习惯独断专行，他改变不了骨子里这种东西的，他愿意自己承担后果，所以就他也不想脱离到其他人。可以说如果不是齐轩确实比较执着的话，雷继秋估计就很容易一个人自己随便活一活， 嗯， 哪天也就随便死了。 嗯， 之前在微博上我看到有一个小伙伴写这个剧评，说雷继秋表现出来万事万物包括他自己都与他无关的这种态度，我觉得这总结的很好，说明剧做得好嘛，表达的东西也很精准。感谢一下非常难啊，网上这么费劲找到我，也感谢参与制作的所有老师啊，真的是厉害，做得又好又快。那谢谢啊，不打扰了。 哎， 谢谢。 不对，我发现我那个听众坐久了还在下面打字，我发现我可以讲话。 对对，我发现了，你 还 在打 字。就是太直了，大恩不言谢啊，不知道怎么说，就这样吧。 对，感谢聊聊大大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立体的人物的形象。然后刚才听到聊聊大大谈到这个人，关于每个角色他们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好像不应该对谁去规劝他的人生，这段话还是感触挺深的啊。 然后就聊聊聊聊，真的是特别特别可爱，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个作者。虽然年纪跟我差不多，对吧？但是就是说话特别逗。我每次跟他沟通的时候，就是会 什么大笑十次，人生都感觉很舒畅呢。 是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本身性格或者是本身的经历非常的值得玩味，才能够写得出这么，对吧，让人特别喜欢的作品。 对，很有趣。 好，我们再看看下一个问题吧。是， 对，好， 来自甜心声控的。 对，这个甜心声控这位 听众提出一个问题，是关于关于我的，对不起，想问羞羞和大风拉现场的时候，除了句句里说的那些，还有其他有趣或者印象深刻的事吗？当录到直播间不能说的情节，也是俩人搭着录吗？会害羞吗？有没有笑场啊？还有另外一个人，还是另外一个人闭麦自录完再继续呢？还想问风导有没有当时怎么嘲笑羞羞录着录着回归自然状态下就瘦了呢？羞羞当时什么反应？ 这因为之前就是条哥请我和弗雷娜去参加了他那个访谈节目嘛，然后在里面稍微透露了一点关于我们在录这个剧的时候的一些现场的一些我有印象的事情，所以他根据这个来做的提问吧。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录着录着回到自己，我说完了完了，来了，他又来了，卡秀本人出现了，怎么这么瘦？ 关键是什么？就是我，因为我平时相对来说和导演拉现场，可能最多也就是录之前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沟通，然后确定声线啊什么的，然后我再自己再录。但真的，我很少全程这么就是和导演两个人一起录完的。第一个是我真的怕生， 对呀，所以我很开心给你提供这种安全感。 对，主要是跟你太熟了，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面具在脸上， 摘掉你的面具。 我听那个干音剪音的时候，还有什么卡修录到一半说好热，我脱个衣服，然后大风在那边， 面不改色，来脱吧。 是，主要是你知道吗？ 那会儿是去年啊，反正录的时候有段时间还挺热的。 因为我记得，反正就是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比较的顺利，因为我这个不是彩虹屁啊，真的得益于大风非常的专业。 哎呦， 不仅 别 不仅仅是自己很多剧配的好，作为导演来讲他也非常的专业，能够把你情绪啊以及怎么找到那个点啊能够快速的一语击中。 还好就是我这个反应基本上都是很受用，对不起。 黑了两句彩虹屁就上头了， 羞怯的笑了。没有，那还要得益于卡修老师这个非常深厚的配音功力，就是真的在我们我就很耐心的我们一起在创作这个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因为我们确实很少，我们尤其大家各自的工作都比较多，然后很少会说这么长线条的连现场来录一个角色。 对。 那我们都互相很享受这个创作过程，我觉得很开心至少。然后有很多 的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各种，比如口胡的时候，或者说录到一些比较关键的场次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哎呀怎么是这样的桥段，要不你自己录算了。 就包括什么关于这个人物的一些台词，对啊，我们还会就现场来调。我都觉得都挺好的，对于这个人物的一些创作啊，最后的呈现真的都是不可磨灭的一些印记吧。 对，还挺有趣的。 好的， 我们的 我们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南以明老师。 Hello， 欢迎。 Hello Hello， 可以听到吗？ 哎，可以听到，晚上好。 可以听到的。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以明，然后也是我们剧中这个影视开的这个配音者。 对，就娜娜拉了他很多这个喜欢的朋友来配他的剧。 哎，对，今天都来了。 好的啊，是的，是的，我们来接下来呢，咱们剧组也邀请到了在这个剧中参与配音的唱剑啊，来为我们的 FT 演唱助阵啊。在数罪笔法中呢，南以明是为严世开配音。那么今天为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今天想唱的歌叫做太早。 太早， 可能是一首比较老的歌 了。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有一些歌词啊，跟我们这个影视开的人设还是蛮搭的，然后跟这个剧情也是蛮贴合的，所以就选择了这首歌。 嗯嗯，好，那就有请。 都知道这是分手预兆，却还要当你不停的笑。我知道就快明晚没了，你对我的好我都来不及回报。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天给的拥抱。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还要为你帮他买对车票，有谁知道我的神魂颠倒，至少只等你背着我投降。我知道就快明晚没了，你对我的好我都来不及回报。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天黑的拥抱。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还要为你帮他买对车票，谁知道我的神魂颠倒，至少只等你背着我投降。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还要提前祝你们白头偕老，谁都知道会有这么一遭，不管多早我都还是想要，不管多早我都还是想要。 哦，好听好听好听，哇，真的又来了部回忆杀。 Wow, amazing. 这个歌 我记得好像是我上初中的时候看了一个电视的主题曲。 对对对对，那个电视叫这个绝对计划，好早好早之前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个玄幻的还是不科幻的电视剧，我记得好像是。 对对对对对对。 哇，这个真的。 哇、 wow. 又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回忆杀。 暴露年纪了。 非常的好听、啊。 当时我跟那个南老师讨论今天这一场唱什么歌的时候，真的要找一首贴合剧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可能换了三四首吧，然后他突然发现说这首歌的歌词简直就是在讲严世开、嗯、然后 对，就感觉歌词特别的贴合，我觉得 就作为配这个角色的人来说就可能感悟会更深刻。 哇、 嗯、 好的 啊，刚好这里还有一个关于那个南艺明老师，我想就比较想问，这个演唱非常精彩，那作为配音，那第一次配广播剧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另外一个广播剧《风过南窗》里面那个酸秀才，也就是那个书生仪，才是我配的第一个角色。 哦， 但是对对，但是如真正拥有姓名的，还确实是这个严世开了。 那是什么感受呢？就是作为一个换了一种身份出现的话， 要说什么感受吧，就很愉快，然后又很难忘。首先就非常谢谢菲欧娜带我跟这么多优秀的 CV 老师一起玩，然后尤其是特别谢谢大风老师还抽空、 哦、没有没有 抽空帮我指点了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 也可以录了有一个小时吧现场。 对，就虽然台词不是特别多，但是真的是录了好久，因为我其实就像我们唱歌，可能说撇开技巧啊、音色啊、唱商这个东西很重要嘛，然后我发现我们配音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撇开这个音色技巧不说，能把一个角色就配得很自然啊，又很有代入感啊，真的是一门学问，或者说需要天赋。 那就是他每两个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能够把角色也录好，就是说明我们就是老师也是很有就是感受力很强，所以才能很顺利的换了一种表达方式去表达人物啊。 还是大部老师教的好，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了。男老师配的也很好。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到我们这一环节的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了啊！这一轮呢，我们的奖品啊是来自《数罪并罚》第三期的海报原图鼠标垫啊。 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这一轮呢，有请我们的聊聊大大来抽奖啦啊！来， 是的， 你确定关键词？同样，我们的规则跟上一轮一样啊，大家在公屏上打出关键词，然后你说开始，三二一停，我们就会截图啊。 是的。那 好， 南一鸣老师的关键啊，不啊，是聊聊老师啊，不是是聊聊， 嗯，对， 聊老师聊， 关键词 是 什么？ 对，关键词是什么？聊聊老师 啊，好，我呢，我想想啊，我给你们整一个难打一点的啊， 难打一点的，难题来了， 嗯， 对，切键盘的啊，就是关键词呢，就是两位老师再加一个后缀，大风。啊，抽奖词是大风卡胸 YYDS 啊，也不是很难打，我还以为是类似于什么魑魅魍魉啊这种比较难打的词。 这不是很难打吗？你们现在都手指这么灵活吗？ 好了，已经滚动起来了，那个 滚动起来了， 嗯，好，三二一开始。 什么？你说的是开始？ 好，再一停， 怎么了？怎么了？ 他又让菲欧娜笑了。好，停了吗？ 好，停了吗？ 停了吗？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我发群里，稍等。 我看一下哈，我们这一轮抽到的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 是的。 看一下哈，同样啊，也是倒数第二个啊，我们截图当中倒数第二个名字，小熊媳妇儿啊， 是的， 这个克拉的等级是43级啊，小熊媳妇儿，恭喜 恭喜恭喜小熊媳妇儿。 嗯，同样的啊，请你把这个相关的邮寄信息呢私信发给我们的策划菲欧娜，然后我们就会寄出相关的奖品了。 是的，是的，恭喜。那也感谢今天我们的制作组的嘉宾的到来，也期待更多的合作。 嗯， 感谢大家， 谢谢各位。好，我们也请聊聊， 谢谢大家，拜拜。 菲欧娜还有南一鸣三位老师， 对，还有聊聊老师， 啊， 感谢大家。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嗯， 拜拜。 好的，可以在公屏继续打字，梁老师。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我们待会儿再见啊，拜拜， 拜拜。好像我们也要拜拜了，我们不能拜拜的， 我们不能拜拜。对，接下来就是到我们的环节了啊，我们 对到我们的 要有请数罪并罚广播剧的配音组的朋友们 来出现了啊！今天除了我跟大风，还有在剧中为永乐陈配音的配音老师杨东旭，还有为剧中陈月壮汉男宠员工马仔等等配音的龙套团老师。叉姐老师， 对，叉姐老师， 然后呢还有是为牧师配音的配音老师唱油条条酥啊，有请几位上麦。哎，我们条叔 欢迎大家 来了没有？好，条叔正在点连麦啊，我们先请叉姐和杨东旭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 听到，可以听到。 OK Hello， 大家好， 大家， 大徐徐， 大风 ，Hello， 好久不见 ，Hello， 晚上好， 晚上 好 ，Hello， 哎，小树也上来了， 对， 好，大家依次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首先有请我们的叉姐老师， 好，大家好，我是叉姐，我在剧里配了陈月，壮汉男宠，还有诸多龙套。好了， 好，感谢，还有我们杨东旭老师大旭旭来介绍一下，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杨东旭，在剧中为陨落尘配音。 好，欢迎杨东旭老师。 欢迎。还有最后一位条素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阳条，然后也是常佑，我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牧师是一个精神层面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 虽然台词不多。 欢迎欢迎 欢迎大家。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们的配音老师们一起来为大家完成今天的现场啪戏的桥段了啊。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这一段我们的数罪并罚番外升职加薪的剧本当中的这个人物的 角色安排。 是的，风云之饰演雷吉秋， 雷吉秋， 然后齐轩呢还是由我来饰演啊， 然后画外音是由 毫无惊喜， 是调速调速， 反串一下也行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云洛尘是由杨东旭老师啊，严欢呢 严欢 是 叉姐老师， 好， 好，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好，我来调一下。 好，嘟，小警察啊，不是，现在应该叫小侦探。哎，你知道吗？科学统计啊，给朋友打工容易友情破裂，办公室恋情影响家庭和睦。 Hello， 我是在数罪并罚当中。 你跟陨落尘还有破裂余地啊？你跟我什么时候和睦过？ 哎呀，至少晚上很和睦啊。 缺人手，你不来，以后我每天加夜班，你就等着自己喝血。 哎，行吧行吧，你就擅长怎么把硬茬拿捏成软柿子，我就服了你了。 不是说任何一个有尊严的男人都不会给自己情人的前任打工吗？ 哎呀，跟人去闯空比，尊严可以碾碎了给你撒地上铺路，老板好，杀人放火随便吩咐。 那就齐宣内政，你外勤，所有事自行决断。 你这个老板负责什么呀？ 知人善用，还有发工资啊。 发工资，说起来啊，都不知道你赚多少。 袁南姐 啊， 市面常见的固定薪资比例提成，就我们的关系来说都不怎么合适。那你跟齐轩一样，名字我已经加到账户上了，薪酬跟工作需要的支出自行决断，不用问我。 我看看啊，就是说全部钱都在里面了，随便用就行是吗？ 量入为出。 被卖了还得帮忙数钱，这种人间惨剧居然轮到我主演了。 现在卡里余额多少啊？够晚上吃顿火锅吗？ 不知道，你注册个网银查一下。 那多麻烦啊！哎，过了这个路口右转就是个分行，去查一查吧。 没停车位，你进去，我车上等你。 快点开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怎么，被银行打劫了？ 差不多，柜台核实我身份后，找出了这个基金经理、投资顾问、分行行长，对着我各种财务规划一通输出，我话都插不上。要不说家里钱都是老婆做主呢，得出来叫你进去，还被他们按在贵宾室椅子上继续凌迟。 所以余额是多少呀？ 400多万美金。具体那一串数字我可记不清，这数数位我够我忙的了。 哦，但晚上去吃火锅， 咱们要不计划一下卷款私逃吧？ 你是不是忘了全权合法支配？卷款就行，不用出头。 别人打工追求升职加薪，给陨落尘干活倒是入职即巅峰。 嗯，吃完火锅回去把家里的水电煤气还有物业什么的都缴了，缴一年的。 是。 低头在手机查附近最贵火锅店的雷继秋，没把这话当回事，导致三个月后两人做完长线调查任务回家后，门上是几张欠费通知，店已经被停了。 你没预缴啊？ 我设置了自动扣费啊。 不听话的孩子没糖吃 了。嗯，真不错，余额3.71元，数字简洁明了。 喂，齐秋哥。 哦。 哎，我都不知道你被齐全绑定侦探社了，不然我早就提醒你了。云洛尘那个账户，有钱赶紧用，不然他看上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再多钞票也分分钟变成蝴蝶飞走了。 我还想你这天天啊、东奔西跑的，怎么不在家舒服躺平了吃软饭啊？ 我倒是想吃。无奈这饭碗端不牢靠，季秋哥，这事儿啊，我跟齐轩早就被荼毒过，他不事先告诉你，摆明是看热闹坑你呢。 是啊，可真把我坑惨了。月黑风高，停水停电，哼哼，除了把他搞到爬不起来，还真是没有别的事可做喽。走喽。 好啦，咔结束， 咔， 你俩破产还挺开心啊， 钱嘛可以再赚，人在的就行， 车到山前必有路。 对啊，这是我们聊聊大大为我们今天的访谈特别写了一段雷继秋和齐轩啊，在这个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一段朴素无华的生活场景， 这是不是很少见？非常 嗯， 这是不是很少见？就是那个作者专门给 EFT 为现场 写 太 提 写了 番外的， 好棒！谢谢作者，谢谢作者老师。嗯， 对，感谢聊聊 大， 感谢感谢， 也辛苦各位。 好的啊，我们今天的拍阿西环节就到这里，辛苦叉姐，还有杨东旭，还有调苏三位老师啊。那么接下来有请在剧中第一期牧师配音的配音老师唱油条，为我们来演唱一首符合我们这部数罪并罚故事风格的歌曲，有请调苏。 是的， 这时候我就叫唱油了。 来了 来了。春暖秋凉， 天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泪，挣扎于是非，而假装无悔，为爱赎罪，谁青春无畏，竟勇敢一杯，逆风踏凌霄，一过三杯，开往白天的夜，有没有终点，星光凋谢，我在眉间，轰轰烈烈，代价不屑，谁下谁妥协，谁跟谁告别，家比家，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泪，挣扎于是非，还假装无畏，为爱赎罪，青春无悔，干一杯，逆风踏凌霄，一光三黑，看白天的夜，有没有终点，星光凋谢，我在眉间，轰轰烈烈，代价不屑，谁下谁妥协，谁跟谁告别，看红白天的夜有没有终点，星光凋谢，我在眉间，轰轰烈烈，代价不屑，谁下谁妥协，谁跟谁告别，谁跟谁告别。 我说哥，快麻烦您以后能不能好好呵护一下自己这金贵的身体。 谢谢条苏， 哇哦！ 谢谢我们的常佑老师， 谢谢常佑老师。 刚刚中间是不是还有一段潘粤明的那个台词？我听到了。 对，那个伴奏里头我没弄掉， 没有，很搭耶。白夜追凶那部剧，我觉得这个风格也是跟数罪并罚，都是属于这种带一点点警匪，然后卧底啊、 哎、 这种情节悬疑案在里面的。 Wow， 有点巧，那个菲奥娜那次问我的时候，哎，蹭一下就蹦出了这首歌，这还是我经常唱的一首。 是的，谢谢条苏的演唱啊。 好， 推理悬疑的感觉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剧的风格嘛。我们接下来也要到一个比较悬疑的环节了，就是这个第三轮的奖品花落谁家。 是的， 这轮的奖品呢是第四期我们数罪海报的海报原图鼠店啊，鼠标店。那么也请条苏来说出这一轮的抽奖关键词，请大家同样跟之前的节目规则一样。 你们要听那个，要能接受那个比较长的一个抽奖语吗？ 来了， 我觉得打字倒是其次，主要是比较考验大家的记忆力。 嗯，我可以念得慢一些， 就是不放弃。 他来了，他带着长串走来了。 我要皮一下，大家不要打我啊。这是我写的原创的一句话。 啊，这句话就是，如果我爱你，我想你，我想和你过一辈子都是罪，那我甘愿被数罪并罚。 哇哦， 好，我已经忘了。 我想说是吗？ 不是，如果 我爱你，我想你，我想和你过一辈子都是罪。 罪，那么 那我甘愿被数罪并罚。 啊，那我甘愿被数罪并罚。 你看有打出来的 啊，真的越来越多打出来的了。 如果我爱你， 如果 我想你， 我爱你，我想你，我想和你过一辈子都是罪，那我甘愿被数罪并罚。 哇哦，那到底有多少爱？ 也不是数罪并罚吗？我就是卡这个字儿。 对对对，大家反正就赶紧复制粘贴，然后再 对对对，复制粘贴是正道。 好的，已经滚动起来了。 好， 同样三二一， 我们随时三二一停。 三二一， 差一个口令， 停。 OK， 我们这一轮花落谁家看看哈。等我们策划把它解除了。其实这段话真的 听上去好像挺吓人的，什么数罪要罚怎么样的，但是细想一下觉得 好一种，就是在灰暗当中又透露出一出浪漫，你觉得吗？ 就是白天我打出这个字儿，打完之后我自己都快吐了。 就很浪漫。 很肉麻。 肉麻吗？ 对对对。 哦，看到了，有一个。 倒数第二位是程。 成鱼 啊 ，CY 啊克拉等级是36级的这位朋友， 是的，是的， 恭喜 成鱼， 好，恭喜你获得了我们这一轮的奖品啊，也请你把这个相关的邮寄信息发给我们的策划费欧娜啊。好啊， 好的， 这一轮环节到此结束啦， 是的，感谢大家，感谢 调素的演唱， 哎，对。也 很高兴，很高兴又来那个数字变化玩了一次， 好开心， 因为上次调速的聚，我们已经玩过一次了， 对对对对，已经稍微透过一点底儿了，然后今天是 对 整个的来龙去脉了一个大揭秘，然后大家继续欢快的玩， 好的好的， 好的， 也感谢刚才对。 谢谢 调速， 还有杨老师， 还有已经跑路的大旭 已经跑了。好了， 对，感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秀秀， 拜拜， 好， 拜 拜， 好的， 拜拜， 拜拜，其实除了就刚刚几位，还有在我们剧当中为陈丽云配音的 CV， 向玉老师，还有为严 欢配音的陈翔老师， 对，两位因为三次元的一些关系没有到现场来，但是为我们的 FT 也录制了祝福，我们来听听大家说了什么吧，首先是向玉老师。 好的 ，Hello， 我是在《数罪并罚》当中给程琳雨配音的孝义。那今天晚上因为有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所以就不能和大家一起来参加 FT 了。先在这里祝大家今天晚上能够玩得开心。在我看来，网配的剧，特别是长篇，能够完结非常不容易，离不开剧组小伙伴的一起努力。所以在这里想对剧组的各位说一声，大家辛苦啦。当然这个系列能够做下去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那现在罪恶系列的第二部无罪释放已经开始制作了，我也会继续在这个系列当中给程琳雨这个角色配音，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剧，支持剧组的各位小伙伴，谢谢大家。 谢谢孝义老师，当中透露了一点点这个讯息，我们的 第 二部曲也开始了，而且原班人马是吗？ 对，而且我看到公屏上大家在说今天是孝义老师的生日，那我们这里遥祝他生日快乐， 遥祝他生日快乐啊，跟所有的烦恼 说拜拜。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陈翔先生说了什么。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数罪并罚》这部广播剧中给严欢配音的陈翔。因为呢，最近比较忙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FT， 只能用这种录音的形式呢，来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这两年呢，大家都能感觉得到我们这个中文网络配音的这个大环境啊，已经跟过去完全的不同了，它更加的专业化和商业化。听众审美的提升呢，带来了对广播剧品质的要求的提升，这就是我们这些从业人员要不停的钻研并且提高我们本身领域的业务水平。一系列标准提升的同时呢，也意味着我们完成一部剧的难度要比以前更加的大了。这对于像我们《数罪并罚》这样的非商业广播剧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幸而呢，在剧组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在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支持之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它，可喜可贺。用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中的一句话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时代浪潮的冲刷之下，愿我们都能够保持初心，留住广播剧给我们带来的最初的那一份陪伴和快乐。我们的第二部作品《无罪释放》也已经开始制作了，大家敬请期待吧。好，就说这么多，祝大家今晚玩得开心。 Hello、 wow. 我是在数罪、 wow. 谢谢陈向先生。 哇，我听到这段话我觉得很，就是觉得他整个人都在我面前，觉得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一个人。哇， 对对对，而且怎么说呢，也确实说出了现在很多网配剧组一些困扰或者是小烦恼吧。但是我觉得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出了我们都想把最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的决心，当然这也离不开全剧组所有同仁们的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这里面也有很多台前幕后大家所有人的辛苦的付出。然后就之前在卡秋老师直播时也不止一次听到你提到数罪并罚。就是可见你也对是很喜欢这次完成的这个角色。对。这有一个这有一个听众，这是一个听众来提的一个问题哦。就是他叫忘忧草如轩啊，他说很恭喜这次能完美的完结。然后那想问一下，就是在完成这部作品有没有带给什么，比如说生活上的感悟或收获啊？这部剧里有很多的情感爆发很强的台词，有没有很多烫嘴的台词啊？也请问我们两位，就是我们各自这些台词大部分是不是一遍过，有没有反复 NG 到崩溃的经历，然后也顺便表白我们。 那我先来说吧。我印象里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应该是有很多收获的，因为其实刚开始看这个剧本啊预告啊大纲的时候，我就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 TVB 的一些这种警匪片，你知道吗，包括一些这种香港电影因为我是一直很喜欢看这类的片子，然后甚至一度梦想就是说那种做警察然后卧底啊，类似于使徒行者那种片子里面那种感觉。所以齐轩这个角色也算是在剧里面让我过了一把这种瘾吧。然后在配音的过程当中前面也说了，因为大风真的教了很多专业上的东西，包括配音的一些技巧，所以对于齐轩这个角色的表达可能对我来讲内心会有更多的收获。然后在配音的方式啊，在人物的一些语言表达上啊，都会有了更多的一些进步。 好，谢谢，感谢你顺便夸了我一下。 是真的，我跟菲欧娜都是这么说的。 没有，我觉得这次录音过程对我来说也很有趣，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一起来录，我们是最开始的时候是一起录的，后来我发现我们一起录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精力就分配不开，我就会忽略到很多细节，所以后来我们就拆开录，我自己录我的部分，然后给你定你的部分的时候，然后我们会一起探索 很多在人物上的表达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会比如说很多爆发的情节可能没有按爆发那样去那种表现方式去录，然后有很多是往内敛的去处理的，所以在这次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烫嘴台词我印象里面烫嘴倒谈不上，但是有我记得就改过一些很琼瑶的台词， 对对，中间有很多琼瑶就是从 TVB 变成了那个 对 琼瑶琼瑶阿姨的所有的那个什么，好像把爱意表达的特别明确， 就类似于条叔在上一轮抽奖那个那种感觉，就稍微改了一些那些台词啊。其实 NG 的倒真的没有太多，可能就是我在角色和状态的转换之间有一点摇摆，然后就被大风扯回来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一出现自己的时候说哇哦他来了， 什么叫我一出现自己 对，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我自己是有多不 不是你不好啊，是这个角色跟你不一样然后你要成为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你 所以对我来说真的体验真的非常非常有 太好玩了，因为你是一个那种对卡秋是一个很乐观，很就是对生活充满了兴趣好奇的人，就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然后有很多幽默的或者是风趣的，一听就是很阳光很乐观的一个人。但是齐轩这个人物身上有非常多的自我压制，阴质阴郁的，他的一生所他的前半生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都投射到他此时此刻的一些对生活的感受上。所以我们就是卡秋本人一跑出来的时候哦不要是你自己 那也证明你对我 乐观了， 对我的理解真的很深刻发现一点点就及时制止啊。 对哇，这个也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啊。 我们继续看看啊，第二个提问其实刚刚跟我们回答有点就是差不多的一个问题啊，就王约翰提的，他说两位在现场录的时候在过程当中有一些趣事发生嘛，然后对彼此的印象和初印象有什么改变吗？ 趣事好多吧，就 就是我刚刚我们说的那些， 刚刚我们说的也很多啊 印象的话， 那现印象和初印象有什么改变？是针对这部剧吗？的前后 对 接触 的印象吧。对对对， 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一几年啊？ 不记得了，完全不记得。 我记得 哦， 是在另外一个剧组，我们加上的那个联系方式，然后是另外一个好像那个一个戏，我忘了哪部戏了。然后简单寒暄了几句， 哦，也不是朝秦暮楚吧？朝秦暮楚都是算我们后面比较晚的合作了，我记得。 对对对，还得往前， 还得 再 往 前的。 对，但是真的是不记得了。 对，但是初印象好像就觉得，卡秋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然后很善良。对生活因为打字有的时候我们文字就能表达出来对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对你的第一个印象是啊，原来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很冷就是保持距离的很高冷的一个人，然后当我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我通过你打字的时候我就要还是一个很开朗外向的人。 现在呢？ 因为你这个 QQ 的名字， 印象 QQ 的名字， 我知道我你他们大家知道吗？ 应该有蛮多人都知道吧？就比较搞比较恶搞的名字。 对，迪拜捡破烂。 因为有段时间听到说在迪拜捡破烂很有前途。 然后现在感觉现在其实变化不是很大。就真的很奇怪，跟你的第一次聊天跟现在的区别好像不是很大，所以证明你是一个就是很统一的一个人。 我觉得还是有变化的。 什么？你对我的印象吗？还是你自己？ 我对我自己，对我更成熟了，更稳重了。 那肯定的，是的，是的，给你鼓掌，成熟稳重了。 但是我就是说对生活的态度啊，包括你整个人的状态都还是那个样子，就一直保持的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这很难得。 嗯，哎，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的性格，或者是说看事看物的一些观点问题吧。我向来就是哎呦，开心简单一点就好。 对对对，你就是这样的性格，开心简单，然后不会就是生活是感觉你生活上也会要求的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 是，再说说你吧，对你的印象吧。其实刚开始怎么认识，真的对我来讲，我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就尤其是比较关系比较熟络一点点的朋友，真的就不记得了，就好像这个人已经 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了。 对，没有这个过程了，就没有刚认识那个陌生的过程，就好像哎，我好像就一直认识他，他好像就在我的这个不管是工作啊还是生活啊还是网络上，好像他一直就在那里，他就是那个感觉啊。然后其实我对你印象更大的变化还是专业上的，因为最开始只是知道听有其他人会看你的微博，有些发布会说哇，原来还配动画呀，配一些电视剧游戏啊，这么专业。对，然后但是没有经历过你知道吗，然后在这个剧当中就真的就是被你手把手这样录完之后，就发现哇真的很厉害，然后发现自己哦还有很多很多要学。 哎呦，你不，我们换一个话题，不要谈专业了，专业这个因为谈我就会有点窃喜，然后有点脸红，然后 你要顺口又瞬间又红了是吗？对，我的印象就是我的印象真的就是从可能从一个朋友像哎不把你说成老师那么让你紧张的程度吧，就亦师亦友吧，就感觉就真的在这个专业上更像一个大哥哥一样，能够帮到很多啊。 嗯， 当然你比 我小，是个大哥哥， 我知道。 啊，对，那倒是，我们都是未成刚刚成年，还不能说未成年。OK，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吧。 啊，好，下一个问题，在小有一个小小狐狸酒保，好的，提问说，现实生活中遇到雷继秋这样什么事儿都不解释的主，真的很想暴打一顿，不是？但是谁也抗拒不了雷继秋的魅力。想问主创们，现实生活中遇到不爱解释的人，你会怎么做？啊，那现在我们主创好像就在我们俩了，现在在麦上的，我们来聊一聊。 问到不爱，其实碰到像雷继秋这样的人，我倒不会觉得有什么，因为就整个故事的进展当中，我觉得齐炫对他也真的是从最开始的陌生不信任甚至怀疑到后面的就是完全交付，就已经不需要解释这个东西了。我觉得在身边也是这样的，对于自己信任的人或者是说认可的人，我不会从别人耳朵里听他是什么样子，我就是会相信他，我也不需要他的解释。当然了，对于就完全不认识陌生的人，就你解释也好不解释也好，就于我来说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讲我真的就生活当中不太喜欢听别人解释的。 哦，好，我之前吧，因为我是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没有自信，缺乏自信，或者说换句话说就有点自卑，所以我会害怕别人误解我的意思，所以我有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会是解释比较多的人， 就会 然后但对很累，非常累。但是我最近也开始就是慢慢学着放松下来，因为我发现其实有的时候解释也并没有多大的帮助，而且当我们真正去执行和做的时候其他人会看到我们的态度的。因为你解释再多，可能最终执行过程中大家一起做事情或者生活的过程中会发现他原来不是这个意思，而且语言有的时候没办法说的那么明白， 就实践出真知嘛，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遇到这种人我觉得也挺欣赏的，因为他可以做到做自己，很好的做自己，明确自己要什么，而且不会去让大家你说 你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 我就想补充一句，但是就这是现实生活，但是在看剧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到这个主角之间吵架呀，也不去解释啊，然后又分手啊，就哎呀心里就恨了呀，你赶紧去解释。 对我就是你说句话能死吗？ 这就是可能戏剧和生活的不同，这就是戏剧和生活。 是会着急， 嗯， 哎，天， 再看看接下来的问题、啊。 行，好好好。 来自环武的提问啊，他说，听剧的时候呢，随着故事展开，雷吉修的形象也慢慢的丰富，几次都惊讶于这个角色的人格张力，简单的描述就是一个活明白了的温柔狠人。想问大风仙子在塑造这类角色和自己相差较大的角色时，会不会从他们身上也得到这些能量？ 得到能量啊、有吗？好像 就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上面那一段其实就是得到了这个能量，你慢慢的开始学着来做更多事情，而不是说解释让你的就是你所谓的那个自卑得到一些谅解或者是 对 透明。 对，因为怎么说呢，录的时候可能没感觉到，但是至少此时此刻在我们现在直播的过程中，我们谈到这个角色他的这个不解释的这个行为，那么至少可能去年完成了这个角色，或者是今年我们刚刚完成，去年开始接触这个角色到现在，可能当时没有得到那个能量，但你说巧不好巧不巧，今天我接受到了这个能量，所以这种角色我们可能不是当时有什么感受，但是命运就是这样奇妙。那今天确实我很感谢雷吉秋，也感谢刚才大家的提问提到这个关于所谓说我们从角色身上得到能量这件事情，也还有今天所有来的嘉宾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那我们可能都从他们的这个各自的表达中吸收感受到了什么能量，我们都会有对我们生活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也很感谢能遇见雷吉秋。我得到能量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收获了，除了把角色呈现给大家，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收获了。 对对对，是的。来，还有一个最后来自听众切尔西宝贝的提问，想问两位主义老师所配的雷吉秋和齐轩两位角色是互攻，那录制过程中会不会有刻意把声线调整到压过对方呢？然后想问我对比线下棚录和线上拍戏录制有个什么感想。我们先聊一下前面这个话题， 就 互攻 这个 没有 把声线压过对方其实没有刻意，因为、 哦、没有， 因为大风跟我讲录齐轩的时候就用你最正常的声音， 对， 对吧？ 对，就 是 你说。 但是大风在录雷吉秋的时候，我听上去就完全不是大风平时的声音。 我平时的声音跟大家有点出入， 是，对。 但是你跟齐轩，你们俩的就是声音音色的契合度还是很高的，对。但是我平时说话不那样，所以我就调整了一下。 对，然后他问你这个线下棚录和线上拍戏录制会有什么不同的感想啊？ 这个还区别可大可小，因为是有不同的，但是它本质上是没什么不同的，都是可能一个是我们看不到对方，没有办法。在录音棚中我们随时这样互相看一看对方去交流，但是以不同的形式，比如说连麦的我们就是连线打电话，然后这样的方式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在互相的去尝试印证创造角色的，这个其实本质没有任何区别。 对， 但是对体验都是差不多的。 好，我们关于这个主意啊，就是我和大风关于这配音当中的一些提问呢，就到这里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也在这个之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前面这个肖毅还有陈翔两位老师也说到了，我们罪恶系列的第二部《无罪释放》原班人马的制作呢也开始启程了下面就邀请到我们的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有请我们的八哥准备上场了。八哥在直播间的话可以点一下我们的连线了，来为我们演唱罪恶系列第二部无罪释放的预告片片尾曲红白玫瑰。诶，应该是首发吧，我记得预告还没有发第二部对不对 对。 好 的， 我们请八哥看一下 上麦。 第二部里面其实就不是雷吉秋和齐轩作为主角了，但是我们也会在里面频繁的出现 啊，跑场子。 对对对，第二部是严欢和雨落尘的这个主场了嘛？ 对， 嗯，喜欢聊聊大大的这个小说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第二部啊。同样喜欢数罪并罚我们这个广播剧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第二部，因为都是老人。 很感谢大家。 好的， 再等 我们的八哥到 了， 哎、 来了，来了哦，来了。 Hello，Hello， 哎，没上线了吧？ 哎，怎么我刚点连麦它就消失了？是不是取消了？ 看看啊、申请连麦，哎，我怎么没看到啊？是我这卡了吗？ 我的天啊，我断线了！ 哦哦哦！我说我这儿也没刷到。 好，等一下、哦、我重新点一下。好，八哥 ，Hello， 来了。 Hello， 晚上好， 欢迎八哥。 晚上好。 哎哎，请 刚刚是我卡了 八哥 还是我卡了？ 是我卡了。对，我刚刚直播间闪退了，吓死我了。 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晚上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八哥，我是一个唱片流行唱片，主要唱粤语歌。 嗯， 哦，粤语歌，嗯， 对，粤语歌特别厉害。我们开场的那一首热场的那种那首炸曲也是来自八哥的。 哇哦！我说进来以后哇，好热闹。 对，我觉得大风你会喜欢。 好，谢谢。 那么接下来，有请八哥来带来这首歌曲《红白玫瑰》。 好的。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软禁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八月八末莫名被摧毁，做晒烧好里望晒，但是爱就变阶梯后，如同空中污秽不要提，沉默带笑玫瑰，带刺回礼只信任奉为，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生处于世如何不心计，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即使我梦却仍然依赖，甘心天地趁你的高贵，一串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世作废当爱已经流逝，下一世说爱都太过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三句律 流落境外试探美的法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一串玫瑰和疑心的丧礼，情绪作废当我已经流逝，即使我梦却仍然依赖，甘心天底衬你的高贵，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 这首红白玫瑰送给大家， 嗯，谢谢八哥， 终于知道为什么是红白玫瑰了。 对，有没有听到这个小设计？非常非常有新意的小设计，红玫瑰和白玫瑰， 对，融合 了一下，混搭了一下。 嗯，八哥的粤语歌是唱的特别好听的，这个也跟大家非常强烈的推荐啊！喜欢粤语歌的朋友也可以去 follow 一下， 对，好好听。 对， 谢谢，谢谢。 第四轮的抽奖呢，那也要辛苦我们的八哥来为大家抽出了啊！这一轮的奖品呢，同样是来自数罪并罚的五张海报原图色纸。那么，请八哥也同样说出这一轮啊，你想这个大家打的关键词啊？ 要打一句话是吧？ 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 好的，好的， 长的一句话。 那要不大家打一个无罪释放吧？好吧， 无罪释放。 对，无罪释放。嗯， 好，大家可以开始输入了，然后看到我们屏幕滚动起来之后，你喊321就可以停了。 好的，好的，大家屏幕滚动起来。好，那么321停。 停。好， 好， 这一轮看一看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拿到了这个原图啊，五张海报的原图色纸。 嗯，恭喜恭喜 恭喜。我们看一下策划把这个图发出来了啊。第二， 哦，来了， 倒数第二位完整 ID 的朋友满目星辰对吧，完整 ID 第二个满目星辰41级克拉41级的这位朋友。 对对对， 恭喜恭喜， 是的。 嗯，好的，恭喜你，也请你把这个相关的邮寄信息发给我们的策划费欧娜，然后我们就会安排发货了。 是的，也谢谢八哥，期待我们未来有更多的合作。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很感谢今天唱这首《红白玫瑰》，真的很好听。 谢谢，谢谢，谢谢，玩得开心。 好好，辛苦， 辛苦，辛苦，再见， 再见。 OK， 再见。 我们 好了， 马上就要进到今天的 接近尾声了， 尾声啦， 对， 最后一轮啦。 是的，我们要今天进行最后一轮抽奖，就是由我和卡修共同抽出。那这一轮奖品的是全剧五张海报原图色纸和主义亲签，就是我们俩的签名。 是的， 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期待 新剧，期待新剧， 期待我们的第二 期待新剧四个字。然后公屏可以滚动起来了，还规则还是之前那样，我们会从截图从下往上数倒数第二位完整显示 ID 并正确打开关键词的打出关键词的朋友，即会送出幸运的中奖人。 好，大家滚动起来。 对，关键词是期待新剧。 你的屏幕， 那我们好吗？应该差不多了。 你喊吧。 好，我们一起，我三你二。 好， 哦，三 你二你才二 你二好，我给自己留了个一对不对？三 二 一 停。 OK， 看我们的策划。 对， 截到了 策划在群里面发出来。 我是哪一位啊？这个是上那个满目星辰是上一轮的。好，我们的这一轮的图片啊正在发送当中，看一看。 哦，好了，来了。 倒数第二位朋友。 哇 哦， 哦，一个熟悉的名字， 刚好刚才提问的， 对对，切尔西宝贝啊，六十七 切尔西宝贝 的这位朋友，嗯， 对， 好，恭喜，也请你把相关的 切尔西宝贝 邮寄信息、私信发给我们的策划费欧娜啊。 是的，是的，恭喜。 好的，我们哇完成今天的任务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访谈当中更加了解到我们历时21个月完成的这部作品， 嗯， 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全剧组所有成员的付出，也希望这部剧可以成为大家记忆当中的一部分了。 是的，也谢谢今天一直听到现在的朋友们，还有来到现场参与活动的嘉宾、剧组的成员们，大家辛苦啦，早点休息哦。 嗯，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喽。 再见，下个故事见。我最后 Q 一句， 寥寥 说你真的卡得很严。 哎，朋友们，还有个东西没放完，这个放完。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我们再重新放一遍吧。 制作组，策导。菲欧娜，监制文刀，春色惊鸿，编剧刀刀漏，一之声，导演风云之，剪刀剧团， 后期第一期文刀，春色惊鸿，第二三四期林心路， 画师淡雪体验， 视频第一期九老板，动物联合会，第二期 Lich Y 牛油果印象组， 第三四期顾先生时光机工作室， 美工瓶子，剪刀剧团， 题字童儿，一扎脑壳搬砖组， 巨物王约翰，飞色朱砂，一拍即合搞事组， 特别致谢梁毅，水泼梁山工作室，Flora 一支字幕组， 配音组齐轩卡修，一支声 雷继秋，风云之剪刀剧团， 程明宇笑意决意同仁， 严欢陈响先生，水岸林英， 允洛晨杨东旭，剪刀剧团， 查尔杰墨猫优思冥想， 少年齐轩冷黄，水岸灵音， 少年齐亚逆鳞无伤，一之声 荣心，崔英乖卡优， 少年严欢戴伦二，水波梁山， 少年雷继秋小王接不上， 医生流星母亲十二月，三生天下， 严世开老赵，难以明此间不语， 杨茂 Forsaken 昆仑班， 丁朗胖汁肉包一语， 荣父厅长荣香班决意同仁， 苏立奇无脸神兽月神清奇工作室， 接头人 Aaron 加油站小哥小陈，警察刘长卫马仔，严律行麻雀工作室， 刘叶启方小明一之声， 机械师信树 STF 剧团， 梁景文李逍遥杂货铺工作室， 齐母刘星薄荷君剪刀剧团， 陈月插节 参与配音，唱油条阿姆罗决意同仁，十二月三生天下，落星无痕春色惊鸿，阿丽半堂水岸灵音，慕言爵浮生绘梦工作室，八哥狼声雅集，微君忧思冥想， 参与配音欧米猫耳荒唐，胖大壮肥皂组，紫月月肥皂组，弄鱼葬花时光机工作室，盛然主攻 Breeze， 何处见桑田水泼梁山，戴伦二水泼梁山，胖菊水泼梁山，风翼水泼梁山， 原创主题曲，策划菲昂娜，歌词创作点点，作曲编曲红尘，歌曲混音 Miss 的曾经，演唱阿姆罗，绝艺同人。封面原画淡雪体验，封面题字孔二，一扎脑阔搬砖组。封面美工瓶子于安，剪刀剧团。 猫耳字幕王约翰。优管发布切尔西。 一期报幕卡修，二期报幕南影宁，此间不语。 三期报幕杨东旭，剪刀剧团。四期片尾报幕卡修，一直生风云之，剪刀剧团。 我是原作者寥寥，感谢收听数罪并罚广播剧，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 下令寻伪装，信念生长，爱与滚烫。我满目会裂，妥协灵魂颤动心转，靠近时空边缘，行刀剑逼近终点，共我沉沦实现，逃离迷雾荆棘深渊，审判荒谬真理，心生前纵容痛瓦解。 结束了，你刚刚要说啥？ 结束了，我说你卡点好严格。就我们说好，我们下个故事见，啪开始了。我说都不做什么解释。哦， 就刚好吗？ 我把后面片尾报幕给放这个环节给忽略。 你忘了是吧？ 对。 哎呦，还好还好，你及时堵住了你的嘴。 对，你及时堵住了我的嘴。哇哦，你怎么突然播这歌 啊？那不是你在吗？那不然我总不能播和大旭旭的笑红尘吧。 这个音乐一起来，我好唤起好多回忆哟。 哎，辛苦了辛苦了，我刚刚看到你的连麦时间2小时01分。 那岂不是跟你一样吗？你也是一样。 没有，我中间断了一下，我这边看不到时间了。我之前不是直播间那个闪退了吗？卡屏了。 真好啊。不是，我不是说你的卡屏真好。 是卡屏了，但是。